万事如意。 笑一笑，十年少，低年到，乐逍遥。福成建材厂祝您2017年天天开心，岁岁有欢颜。 春节歌声飘满天，新年祝福写满天。城美集